把燕子系下，小的恰似真心的，当初寄送的啊与全被平民人领了，他无尽珍贵三寸小黑我有 下子与我待定子死里下把发娘可怜他你老苦苦无人领引吧三朝你为我死魂死本发展为魂子如今母难好凄凉我死你莫再为我随空忙愿你家 thank you. 的呀，举人坐在寒雨里，你我夫妻永分。 可以生往天与也无可分。 叫一声王天玉儿不服之来， 才他夸谁快 不服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过七里迎宾宫啊，不是三套六文，却当人赃，一去难返，不当官相。 天涯咫尺。 情 去过了王藏青丝也是 说 半分咋定在谜底 中堂 谁一见嘉宾分门上还有些手艺 学这本子最难分分门一口就要定 去问你不断情思大哭声 下的长在粉笔尊家门。 走分手。 外头 一摇铃。 那是王家马夫亚杰子在花园马房之内 受主子 给草喂马 给草喂马这里有警察一子你们在哭谁的此时候人 小人不知 门。 咱们在你身心疼。 谢谢臣心惊慌，身上一扎绝不痒，却为我披地上的真人像，真人像。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天去到新天王今天，这些臣的名堂，下都随你上去。 趁机替我讲，那压力我无法想，你高升还要求压，我不是你就难下岗难下岗。 你求你不用见吧， 也是自出情缘，就是到此要怎样， 实在是在明白上 好， 我的气场痛啊，放过你的真愿望， 真愿望。 我这里上是跪地上， 来我大姐门开放， 此事只要你不声张，保证无法生先生。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王金万里也无妨。 三个王金哪里上？ 马帮背有地下放， 请称你是南四皇， 只有七天千刀万剐，接你王，接你王。 臣子啊，你们人民辛苦了，害得我夫妻好凄凉，他如今老女苦折磨，我靠在路面几把把。咋飞来了包大人，远在海边不知家，我老衙千次讲不到。 我说你快五十五人大小姐， 咱们在你走的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晚香根尽，好汉我今先得扫描哟。大声点唱 招牌上写的什么？ 万药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幽灵，竟然跨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哎，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用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恩碰。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舍，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管理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号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潜规，这碗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哦豁呀，好大的口气呀、 啊！道长不请，请赴单房。 贫道口饱，不用单房， 请见。 听了。 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点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信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药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药俱全，贫道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怎说是万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前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 富有便是， 这经商买卖信用为先。 好， 好一个信用为先。 你 师傅，你凶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惦记这四位有操皆是有名无忧 啊？那不是 梁大爷拿不出油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洗刷。与他啊， 夜来到不知从何时来，头见四位怪哟我在，反正本草无 所不知，是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叩见四位古怪药材，为夫付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殿的是哪四位药材？ 只有当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哦， 哎呀呀，为夫都急坏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位有才乃是有名无用啊！ 啊，有名无用 啊！哎 呀，啥是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用，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送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哈哈哈哈 有座， 啊，有座，

人写回家，我才得叫你弄。 哦哦哦哦哦哦哦， 可算得叫你弄。 哎，师傅，师傅，师傅。我来帮你点思维。 你哎呦，这就 哎呦，小姑娘，我也要点思维。 怎么，你也要点呢？ 哎，你听着。 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 一不像话了啊！哎呦！